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刚才柔情似水，顷刻凶魔魑魅，胆大心细入神功，事变桃源真伪。 看到熊娘子跟宫南燕在一起，楚留香似乎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错过了机会。这个时候忽然他听到宫南燕说，你要到哪儿去啊？楚留香忍不住扭头瞧了一眼，只见熊娘子忽然自那小船里坐起来，轻轻地叹息着说，我也舍不得走啊，可是时候不早了，我一定要去。宫南燕说，你要去找小静。熊娘子又叹了一口气说，唉，无论如何，我总是他的父亲呢，总该去看看他最后的归宿啊。宫南燕说，不必着急，我会带你去的。现在一只粉光嫩嫩的手臂自小舟中伸出来，将熊娘子又拉下去了。他早就等着宫南燕这句话了。楚留香自然也知道熊娘子这是在利用宫南燕，可是他既不能说破，也不能阻止，因为这是宫南燕心甘情愿的。他知道，当一个女人决心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任何人都是不能够阻止的，否则她就算不杀你，也要恨你一辈子。青州忽然剧烈地动荡起来，风中传来了销魂的呻吟，星光更朦胧了。楚留香只有闭上眼睛，但是他却不能塞住耳朵。过了半天，只听宫南燕梦一般的低语说，你真的，难怪那些女人都情愿为你死，难怪永远忘不了你，只怕到死也忘不了你。楚留香又不禁奇怪了，宫南燕说的那个他是谁呀？是熊娘子的情人。熊娘子在低低地喘息着，她说，你也很好啊。宫南燕逆声说，我难道比他们还好吗？熊娘子说，你为什么总要提起他？难道你和他也……宫南燕忽然痴痴地笑起来说，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好？熊娘子似乎愣了愣说，啊，你难道是因为他？宫南燕说，不错，就因为他得到了你，所以我也一定要得到你。这句话刚刚说完，熊娘子忽然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呼声。楚留香吃了一惊，扭头去看，只见熊娘子已经赤裸着自小舟里站起来，她颤抖着站在船头之上，星光之下，迷雾之中，她那苍白的胸膛上鲜血正在不断地往外冒。只听宫南燕痴痴地说，何必吃惊啊？ 我只不过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瞧瞧。熊娘子双手紧紧地在胸前按着，她颤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宫南燕说：“哼，还不知道吗？你还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吗？”他不停地笑，忽然也站起来，在低迷的星光之下，他那成熟的少女的动体看起来晶莹如玉，但是他的脸上却带着恶魔一样的妖气，那美丽的眼睛里更是充满了怨毒和杀机。他瞪着熊娘子说：“老实告诉你，我早就想杀你了，我不能忍受他在我的面前提起你，是我多么像你，只要一提起你，我就难受得要发疯。”熊娘子说：“什么？什么？你在吃醋吗？难道你竟会爱上他？”宫南燕大声地说：“为什么不能爱上他？为什么不能？”熊娘子吃惊地看着宫南燕，人却已经倒下去了。现在楚留香又不知道宫南燕所说的那个他究竟是男还是女了。他若是男的，怎么会是熊娘子的情人呢？他若是女的，宫南燕又怎么会爱上他呢？楚留香实在猜不到他们这三个人之间那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复杂，太神秘了。扑通一声响，熊娘子已经跌入流水。20年的苦行忏悔，终于还是不能洗清他的罪孽，他毕竟还是死在了女人的手里。宫南燕站在船头，痴痴地望着星光下的流水，然后他跃入水中，将身上每一分每一寸都洗得干干净净。等他穿好衣服，看来又是那样的圣洁了。夜色已浓，浓雾反而淡了。一叶轻舟又荡入了浓浓的夜色。楚留香连考虑都没有考虑，也潜入了水中。别人都说他轻功第一，他自己却认为他的水性比轻功那要好得多。就算鱼跃入水里，也绝不会有楚留香这么灵活。轻舟在前面走，他潜伏在水下暗暗追踪。他相信宫南燕在此时此刻绝不会发现在他的后面有人追踪。无论任何人在做过这种事情之后，那感觉都会变得迟钝的。小溪旁的风物在有星有雾的晚上必定非常美，楚留香虽看不到，但是可以想象，想象永远比实际要美得多的。不知道走了多久，楚留香发现那小舟似乎已经荡入了一条山溪，水底的水草很多，而且带着一种阴森森的气息。楚留香也想伸出头来瞧一瞧，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又过了半晌，他就听到小舟靠岸的声音了。他还是没有伸出头，他自己从来没有试过自己究竟能在水底潜伏多久。宋田儿总认为他楚留香可以在水底睡觉的。水底的世界要比水上安静得多呀。他又等了很久，还是听不到任何声音，于是他就用一堆水草盖着头，从水下面悄悄地露出了眼睛。他终于看到了神水宫。这哪里是人间的山谷啊， 这简直就是一幅绝妙的图画。楚留香想起苏蓉蓉曾经说过，山谷里本有千百只各式各样的鸟，现在鸟已经沉睡了，人却似乎没有睡。图画般的山林之间还点着一盏盏的灯，映照着那一栋栋的楼台亭阁，竹篱茅舍也映着那一道瀑布。那瀑布从天而降，飞珠溅玉，灿烂如银。而奇怪的是，这么大的瀑布自半空中倒挂而下，泻入湖中，那水声并不震耳，反而如鸣琴奏玉，听起来觉得神清气爽。显然水力已被巧妙地宣泄了很多，风声中似乎隐隐地有丝竹之声传来，趁着摇琴般的流水声，使得图画般的山谷看来平和而安详。但是楚留香又想起了苏蓉蓉的姑姑曾经警告给他的，要是在山谷中随意走动，立刻就会有可怕的灾祸。那么在如此平和和安详的地方，怎么会有可怕的灾祸呢？楚留香已经发现这个地方并不是表面看来的那么平静，神水宫也并不是传说中那么圣洁的地方，这里必定隐藏着许多惊人的可怕的秘密。他现在已经不但要向水母音姬解释误会了，他要决心探查此间的秘密，所以他的行动分外小心。小舟还停在岸边，宫南雁却已经瞧不见了，山谷中静悄悄的，没有人迹。楚留香实在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他考虑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了无花的遭遇。这所有的一切事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尼姑庵开始的。极目望去，山脚旁果然有一座泥庵，水谷音姬是否就在这泥庵中呢？楚留香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先到这个泥庵中瞧个究竟。泥庵中灯火暗淡，盈盈如鬼火，楚留香几乎花了半个时辰才由岸边潜到这里。他确信自己绝没有发出比蚊子还要大的一点声音。这段路途虽然遥远，但是普天之下除了楚留香，只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走得到。泥庵中静悄无声，一尘不染，但庵前的几十阶台阶也都平滑清洁，像镜子一样光可照人。低垂的神幔，一灯如豆，楚留香在四周查探了很久，断定这里绝没有人的时候，才飞身而入。他知道这个泥庵中有一条密道，说不定那就是通向水母音姬的住处。可是密道究竟在哪里呢？神案前有三只蒲团，秘密是否就在蒲团下呢？楚留香将三只蒲团都移开了，蒲团下也是平整的实地。他失望地叹了一口气，目光移到了神幔之上。他忍不住伸手要去抓神幔，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到了一声叹息。哎，这叹息声是那样的轻，但是在楚留香此刻听来，却好像是天之霹雳。他想退，但知道来不及了。鬼火般的灯光之下，他已经看到了一条白色的人影，他就像幽灵似的忽然自地底出现，正静静地瞧着楚留香。只听他叹息着说，哎，这里已经有20年都没有流血了，你何必一定要死在这里呢？楚留香苦笑着揉了揉鼻子说，老实说我并不想死。楚留香发现 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只不过无情的岁月已经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一些残酷的痕迹。她的目光虽然也十分冷漠，但是显然并没有什么杀机。这难道就是如今天下人畏如之虎的水母阴姬吗？白衣如雪的中年美妇仍然在静静地瞧着楚留香。楚留香勉强一笑，接着说：晚辈前来只不过是想拜见公主一面而已。白衣美妇摇了摇头说：我并不是你们想见的人，否则你现在还想活吗？那前辈是？要死的人了，何必还要问别人的名字呢？ 前辈若要杀我， 为什么还不动手呢？ 白衣美妇黯然说： 我不能动手啊，在这个世上我已只有一个亲人，我怎么能杀死他心上的人？ 楚留香动容说：前辈知道我是？ 白衣美妇淡淡一笑： 哼，世上除了楚留香还有谁能走得到这里呢？还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楚留香深深一礼：晚辈早已听蓉儿说过你老人家了，今日能够见到你老人家，那实在是晚辈的天大的运气。 白衣美妇说： 我也听蓉儿说起过你呀，若不是你，蓉儿已不知要流落到什么地步了。就为了报答你此番恩情，我也不能难为你呀。 他四下望了一眼，接着说： 幸而今天是我当值啊，别人不会到这里来的。你快走吧。 楚留香说： 晚辈既然已经到了这里，好歹也要见殷公主一面。 白衣美妇沉下了脸，厉声说： 你永远也见不到她的， 除非你要死在这里。楚留香又躬身一礼：只求你老人家指点一条明路，晚辈就已经感激不尽，别的事晚辈也不敢再来麻烦你老人家。 白衣美妇根本不理他，只是挥着手说：快走，再迟就来不及了，走。 楚留香好像听不懂他的话，还是躬着身说： 晚辈知道这里有一条密道。 白衣美妇变色说： 密道？ 什么密道？ 楚留香见他一听到密道两个字，那神情立刻为之大变。由此可见，这个密道关系必定很大。他更不肯走了，他陪着笑说： 此间若无密道，你老人家是从哪里走出来的呢？ 白衣美妇有点发怒了： 你难道真活得不耐烦了？啊！ 楚留香笑了笑说： 你老人家要是不肯说，晚辈就只好死在这里了。 白衣美妇瞪着他，他实在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更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人在这种时候还能笑出来。 楚留香也真是沉得住气。 白衣美妇不说话，他就静静地等。 就在这个时候，那似有似无的悠扬的乐声忽然变得急了，如雨打芭蕉，珠落玉盘，铿锵不绝。白衣美妇的面色也忽然变了，沉声说： 还有谁跟你一起来的？ 只有晚辈一人，并无。白衣美妇面带惊慌的神色，接口说： 乐声示警，已又有外人入谷而来，若非你的同伴，会是什么人？ 楚留香暗中也吃了一惊， 这才知道这神水宫果然是警戒森严啊。 竟连那仙痴般的乐声都是他们传声之法。白衣美妇一步掠到了门前，四下瞧了一眼，又退回来说：此刻人虽还未到，但景乐一起，谷中弟子便已各就方位，无论谁只要入谷一步便是有去无回，你为什么还不走，还留在这里？难道定要连累我吗？楚留香说：哼，此谷既已变成了死谷，只怕连鸟雀也难飞渡，却叫晚辈必向何处呢？白衣美妇变色说：你不妨找个地方先躲一躲，等事情过了之后，我再设法带你出去。楚留香眼珠子一转，揉着鼻子说：晚辈若是随意乱走，可能步步居士危机啊，晚辈也不知道该躲到哪里，除非前辈将那条密道示之，让晚辈躲进去。白衣美妇顿着脚说：密道，密道，你就知道这里有条密道，但你不知道这密道的枢纽就在公主的寝室之中，只能由里面出来，那外面的人根本是没法进去的。楚留香愣了，一颗心不禁往下沉。这个时候急骤的乐声又缓慢下来了，但楚留香已经知道在这缓慢的节奏之中，每一拍都潜伏着杀机。他也知道这白衣美妇的惊慌那不是假装出来的，山水公主若是知道她徇私通情，那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于是楚留香再也不说什么，只是躬身一礼说：多谢前辈指教。话没有说完，他已经转身掠出去了。白衣美妇似乎要追出去，但是又停住了脚步，她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的神色，黯然说：蓉儿，不要怪我，不是我不救他，我实在也是无能为力呀。他知道楚留香此番一出了这泥庵，就已经步入死亡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神宫前不速之客，展身手会斗娇娥，山雨来风满幽谷，桃源静，妖气烟波。 夜色很深，每一个地方看来都仿佛是绝好的藏身之处，但是楚留香却知道，那黑暗之中到处都可能潜藏着杀机，每一个看来很秘密的藏身处都可能是诱人的陷阱，只要他妄走一步就可能死。可是他也绝不能就这样站着不动啊，这美丽而幽静的山谷简直已经没有他立足和容身之地了。风吹木叶似乎有衣袂带风，随风而来的声音，楚留香忽然发觉远处白影一闪，正是掠到这边来了。他只要再稍有迟疑，立刻就要被人发现了。在星光下看来，平静的湖水灿烂如银，楚留香忽然向湖水中滑下去了。平静的湖水只不过被激起了个小小的漩涡，但是漩涡还未消失，已经有一条白衣人影掠过来了。他几乎和宫南雁同样的美丽，那飞掠的姿态也是那样的动人，那明亮的眼睛四下一转，皱了皱眉，轻轻地唤道：“三姐。”那白衣美妇立刻从泥庵中迎出来说：“啊，什么事啊？”少女说：“我方才见到这里好像有条人影子呀，三姐可曾听到什么动静吗？”“ 没有啊。” 她笑了笑又说：“啊，景月方起，人必定还未入谷呢，怎么会到这里呢？” 少女目光闪动，喃喃地说：“难道我会看错吗？这倒怪了。” 白衣美妇冷笑着说：“九妹呀，你的一双夜眼虽然厉害，但我也不是瞎子和聋子，这里若有人，我怎么会一点动静都不知道呢？”少女陪着笑说：“ 三姐，三姐不必动气，我也只不过是随便问问。” 白衣美妇这才展颜一笑说：“ 是吗？小心总是好的呀，只不过这里方才要真有人，现在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他会隐身法不成？” 少女笑着说：“是啊，他除非跃入神湖，否则无论躲到哪儿，他都要触动警讯的。 可是他要是真的敢跃入神湖，那难免也要发出声音，除非他是鲤鱼精。” 他笑着向那白衣美妇摆了摆手：“ 客人只怕快到了，我们再到别处去看看。三姐，你也开始准备吧。人家既然赶到这里来，我们总不能让人家失望啊。” 只见他飞仙般自银湖上掠过，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白衣美妇望着湖水呆呆地出了半天神，喃喃地说：“ 死里逃生算你走运，危机犹在，小心小心。” 楚留香潜入水底，那心还是跳得很厉害。在方才那一刹那之间，他的生与死几乎已经没有距离了。但现在安全了，至少是暂时安全的。那湖水出奇的清澈，就像是一大块透明的水晶，天上的星光月色几乎可以笔直地照入湖底，湖底铺着雪白的沙子，闪闪发光。楚留香在水底，简直就和在空气中一样的自由。海洋、江河、湖泊、池塘，甚至青海的盐水湖、江南的浊水溪，每一种水性，楚留香都熟悉得如关掌指。水底的奇妙世界，那正是他衷心热爱的。水下的每一种生物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可以随时唤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在此刻，楚留香心里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美丽的小湖，它竟然是个死湖，在水面之下竟然没有什么生物，没有鱼虾，没有河蚌，甚至连水草都没有。楚留香觉得自己仿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虽然整齐洁净，然而却连一个人也没有。小湖的四周都堆起着巨大而美丽的青白色的石块，那瀑布落在水面，在水底激起了一串串珍珠般的泡沫。若是换了别人，潜伏在如此美丽而平静的湖水之中，一定会以为自己是绝对安全的了。但是楚留香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对，直到他在巨大的石块与石块之间找到了一个很隐秘的藏身之处，他的心才稍稍地定下来。然后他就立刻想到了两件奇怪的事：这里的密道既然只能出不能入，那么水母阴姬建造这些密道究竟是为什么？现在又有入侵者侵入了神水宫，那么那个来人又会是谁？他的身子刚好嵌在两块巨石之间，那两块巨石都有一些露出了水面，楚留香忍不住就想伸出头去看。他歪着头，只露出了一只眼睛，两块巨石的阴影恰巧掩护着他，他觉得这个地势很好，那绝不会被人发现。他实在想看看这个有勇气冒险侵入神水宫的人是谁。山谷中还是很平静，从水底下露出来的半边脸，看这个山谷，那感觉又和自己置身在谷中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所有的景物更加遥远，更加朦胧，完全不像是真实的，那真像是一幅图画，一个梦。但是楚留香此刻并没有心情来欣赏这梦一般的朦胧的美景，他只是留意着黑暗中那些最幽密的地方。他还是瞧不见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三条人影箭一般自远方山谷的入口处窜了出来，三个人的轻功那都是第一流的高手。这三个人似乎并不想隐藏自己的身形，入谷之后立刻就展动身法向瀑布这边扑过来了。月光之下瞧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脸在月色中一闪，楚留香骤然吃了一惊，几乎把一口湖水都咽下去了。这三个人竟然是黄鲁直、胡铁花和戴独行。也就在这个时候，四面忽然就出现了十余条白色的人影，有的站在树梢，有的随风飘荡，就像是一群黑夜的幽灵。胡铁花、黄鲁直、戴独行也好像吃了一惊，身形急剧地自半空之中下降，同时就落在了湖畔的一块石头上。三个人背对着背，凝神待敌。但是那些白衣人并没有向他们扑过来，只是远远地站着，静静地望着他们。那异样的沉静 令人窒息。到后来还是胡铁花憋不住了，他大声地说：“ 哎，嘿，这个地方就是神水宫吗？” 远处也不知道是谁，冷冷地说：“ 你们既然来了，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胡铁花打了个哈哈：“ 嘿，初次登门的人自然得先问问是否找对了地方啊。” 又一个人说：“ 你找对了。” 另一个人说：“ 三位从哪里来，有何见教？” 这个人的声音比较温和，也比较有礼，楚留香已经听出来了，他就是方才在泥庵中掩护过他的白衣美妇人。胡铁花似乎还在犹豫，黄鲁直却朗声说：“ 在下柳州黄鲁直，这位丐帮的前辈戴独行戴老爷子，还位就是名满天下的胡铁花。” 他一面说，楚留香一面暗中苦笑：“ 哎呀，这个人 果然不愧是君子， 他句句说的都是老实话。” 黄鲁直、戴独行、胡铁花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叱咤风云、名震武林的大人物，可以说是跺跺脚四成乱颤的豪杰。 可是神水宫的弟子听到了他们的名字，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白衣美妇只是沉沉地饿了一声：“哦，很好，三位就抢扔下兵刃，听候发落吧。” 胡铁花仰天大笑：“ 扔下兵刃，听候发落。你说的什么话呀？啊，我怎么听不懂啊？” 白衣美妇皱了皱眉：“哎，蝼蚁尚且贪生啊，你们何必一心求死呢？” 黄鲁直像是生怕胡铁花又出言不逊，赶紧抱拳说：“ 在下等此来并无恶意，只不过是来找两个朋友。” 白衣美妇厉声说：“朋友，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哼，哪里有你们的朋友？” 黄鲁直说：“ 他们自然不是贵公的弟子，只不过是……” 白衣美妇的脸色又变了变，截住了他的话说：“ 这里绝没有外来的人，普天之下，我看谁也没有你们这么大的胆子，敢趁着夜色闯入神水宫。” 黄鲁直和胡铁花对望了一眼，脸色都很沉重。黄鲁直沉声说：“ 他们也许……并没有来吧。” 胡铁花冷笑着说：“ 你以为他们跟你一样都是君子，说的都是老实话？” 方才在湖边寻歌的少女忽然一掠而出，厉声说：“你们已经是将死的人了，我们根本用不着跟你们说话。” 黄鲁直还没有开口，戴独行已经怒喝道：“ 我老人家也根本懒得跟你们说话，去，快去叫水母阴姬出来。” 那个少女冷冷地说：“好啊，你们一死，我就带你们去见他老人家。”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楚留香就知道，这是非打起来不可了。 因为别人也许会受神水宫的气，但是胡铁花却是谁的气也不能受的。果然，他的话刚说完，已经响起了两声怒喝。胡铁花和戴独行箭一般的就直窜出去了。戴独行掌中的兵刃只不过是一条黑黝黝的短棒子。丐帮弟子行走江湖的时候，除了这条打狗棒，那是绝不许再带其他兵刃的。这是丐帮历代相传的帮规。胡铁花自命双掌无敌， 他平生从来那都不使用兵刃，但是此刻却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柄折铁刀。这柄刀他一直隐在了肘后，此刻刀光一闪，八方风雨，竟是虎虎生威，绝不在武林任何一位使刀的名家之下。楚留香知道，他这是存心以威烈刚猛的刀法来钳制沈水公如行云流水般的阴柔见长的武功。白衣美妇怒喝道： 哼，二十年来从来也没有人敢在此地动武，你们的胆子真不小啊。 喝声之中已有七八个白衣女分别向胡铁花和戴独行迎了上去，他们的身法果然无一不是轻柔曼妙，超群绝俗。黄鲁之大叫道： 哎，有话好说，何必动手？ 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已经有三四个人把他围住了。张颖犹如虎铁翻舞，四面八方就向他拍过来了。黄鲁之叹了一口气，反手一撤，苍啷一声龙吟，一柄金光耀目的长剑就出了鞘，化作了一道飞鸿。黄鲁直的剑法虽然沉稳厚重，不失君子之风，但招式之老练，功力之深厚，果然不愧为一代剑法宗将。这个时候，远处的乐声又转急了，好像已觉出这三个人不好对付。在急骤的乐声之中，剑气刀光弥漫了整个山谷。 对付胡铁花的四个人显然是最吃力了， 因为黄鲁直和戴独行自知年纪和身份，他们不肯出手太狠。但是胡铁花他心里惦记着楚留香的安危，一心只想将沈水公的弟子全都打倒，手下哪里还肯留情。只见他出刀如龙飞，收刀如虎踞。沈水公门下的掌法虽然变化万千，诡秘难测，却也丝毫占不了上风。要知道，这些白衣女子纵有独步天下的水母阴姬之心法传授，怎奈临敌交手的经验，那却嫌不足啊。是以他们往往会错过先机，但是吴铁花戴独行却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非但绝不会错过任何机会，而且每一招出手之判断都正确无误，每一个人都知道该在什么时候使出什么样的招法，攻向对方最弱的什么样的一环。 以此刻的战局而论，他们好像已经稳稳地占了上风，可是他们纵然能够取胜又有什么用啊？ 因为水母阴姬还是没有现身呢。白衣美妇、宫南燕这些沈水公的主力此刻还没有出手啊，胡铁花他们迟早还是会必败无疑的。 楚留香紧张的几乎将半个身子都探出水面了，他此刻才知道 看别人动手那实在比自己出手那要紧张得多。他恨不得也冲出去加入战圈，但他知道自己若是这样做，那他们四个人也许都不免要葬身在这里了。 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 楚留香唯一的希望就是先找出水母阴姬的弱点，然后 再一下子把他的七寸制住。他算准了，水母阴姬他迟早都要现身的，只要他露面，他楚留香就有机会。楚留香的心里虽然焦急，沈水公弟子更焦急，他们自视极高，也从来没有把别人看在眼里，总认为只要自己一出手，立刻就能把对方手到擒来，却不知道对方这三个人那是当今天下顶尖的高手啊。除非是沈水公，要是换了别的地方，无论什么地方，他们早已经把那个地方一脚踹平了。这三个人联手作战，天下只怕还找不出 比这更强的阵容了。忽听一声娇呼，已有一个白衣女凌空倒掠出去了，她的左手捂着右臂，鲜血已自指缝之间向外沁出来。胡铁花狂笑着说：要不是看你是个女人，这一刀啊就要你的命了。那个少女九妹冷笑着说：哼，刀猛而无劲，气躁而不宁，这样的武功也敢来卖狂吗？胡铁花笑着说： 哦，那么如此，你的武功肯定是不错了。哎，我倒真想瞧瞧。 九妹说：正是要你瞧瞧。呼声之中，他已经扑入了战圈，另三个白衣女本来招式已经递出来了，但她一双纤纤玉手却已经掀到了胡铁花的眼前了。胡铁花刀背一立，刀刃忽然向外一翻，九妹这一招要是不撤，那一只像春葱一般的玉手就要毁在刀锋上了。但是她变招实在是快，手腕一翻，直取胡铁花的右额。这一招变化自然，丝毫不带烟火气，但也就因为他这变化太顺理成章了，是以久经大敌的胡铁花早已算准了他的出手，他的刀锋早已先在那儿等着他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